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5章，请你翻开你的圣经，由我来念。这段经文是上帝的话语。菲斯都到了任，过了3天，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央告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菲斯都却回答说，保罗押在该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10天8天，就下到该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就从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围着站着，就将许多重大的事情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保罗吩咐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也就是我应当，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也是你们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撒。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该撒，就可以往该撒那里去了。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问菲斯都安，在那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腓力斯留在监里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以至于他们都来到这里，我就不单言，第二天便坐堂，吩咐把那人提上来。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只不过是有几样辩论，是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或他们自己宗教信仰上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这些事怎样纠问，我心里作难，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事听审吗？但保罗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审断。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解他到该撒利亚去，该撒那里去。亚基波对菲利斯说，我自己也愿意听这人辩论。菲斯都说，明天你可以听。第二天，亚基伯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与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但是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就定义把他解去。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我要查问之后有所成就。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感谢你赐给我们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道，直到证明他的确来到世上，他曾经活了，他曾经死了，他现在活着的。天父，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今天中间动工，借着我们今天在这里宣扬和听到这道，就更加确知，更加明白这个事实，就是有一个人名叫耶稣，曾经死了，现在却是活着的。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帮助大人小孩都能够确切的明白这个事实。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OK， 今天的讲道离上周的讲道相距一个礼拜，但是今天讲到的经文和上周讲到的经文时间上却相差了2天。幸福的哦，2年，对不起，这是第二堂，所以我会有点大舌头，然后会你们可以自己补充。 新福的弟兄姐妹知道两年之内，其实不需要两年，一年半左右可以发生许多的事。Okay. 保罗已经在该撒利亚做了两年的囚犯，但是看来保罗在该撒利亚这两年并没有发生什么事。他被捕，他受到审问，但是罗马的巡抚也从来没有正式宣判他有罪或者无罪。卢肖告诉我们，在这两年之中，有人找保罗聊天，巡抚腓力斯多次的找保罗说话，指望保罗要送他钱，看来保罗没有送他钱，或者没有钱可以送他，或者送他的钱也不够。所以我好奇，在那两年保罗有几次对巡抚腓力斯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哦，保罗有什么可以给腓力斯？对基督耶稣的信心、公义、节制、将来的审判。但是看来这两人在那两年的对话并没有什么果效，保罗他没有得到自由，腓力斯也没有拿到钱，他也没有信耶稣，这其实有点可惜。腓力斯的问题就是他其实什么都有，他什么都有，但是他要更多，他就反而不求他自己真正所需要的。对腓力斯那种在今世富足的人来说，不愁吃，不愁穿，不愁没有老婆，这不见得是好事。对那种人来说，如果那样的人有所缺乏，如果腓力斯缺手缺脚，这对他来说是个祝福。但是那样子的人在今世富足，从来不愁吃不愁穿，反而总是要更多，这就证明这是上帝持续刚硬他的心。腓力斯如果缺手缺脚，他就可能求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多年前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彼得曾经对一个缺脚或瘸子，彼得曾经对一个瘸子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给他什么？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瘸子就起来站着，然后他赞美上帝。那瘸子得到的，罗马的巡抚腓力斯从来就没有得着。保罗那两年除了和巡抚聊天，我们其实不知道他还有做什么。路加说腓力斯容许保罗的朋友来攻击他，我很好奇保罗和他朋友之间的对话，他朋友会对他说什么？嘿，不是早就告诉你吗，叫你不要上耶路撒冷。我也好奇保罗的朋友有没有帮保罗凑钱。马太亨利说我们其实要怪保罗朋友，如果腓力要钱，保罗的朋友就有责任尽力凑钱帮保罗换取自由。马太亨利说他为保罗的朋友汗颜，因为保罗的仇敌大发热心要杀害保罗，要除去保罗，那么保罗的朋友就应该发同等的热心，拿出钱来拯救保罗出狱，为主做工。所以除了向腓力斯传福音，我们不知道保罗那两年如何为主做工，但是我还蛮确定那两年对保罗来说不会太愉快，特别是他多年前就定义他要到罗马去看看，特别是两年前主亲自向他显现，向他保证，对他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也要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有主的应许是好事一桩，但是要等待主实现他的应许却不见得很好受。所以保罗在那两年他没有发疯，应该算是一个神迹吧。他心中必然有许多问号，我在该撒利亚到底在做什么？我在监狱中能够发生什么功用？主难道忘记他自己的应许吗？这种等候会叫人失去信心，不仅叫人失去信心，其实也会叫人失去活下来的盼望。但是保罗他必须学习等待， 因为保罗是基督徒，而基督徒的生命就是等待，不是吗？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今世会得到主所应许我们那最终的奖赏。在天上的基业，就表示那基业不在这个世上。我们要得永生，就表示我们不在今生得永生。所以，我们都必须等待。基督徒定义就是在今世，在这个地上耐心等候主的人。但是，老实说，并非每个人都懂得如何等待。等待的定义就是时间不在我的控制之下，地方不在我的控制之下，事情如何运作不在我的操控之下。等待就表示我不掌权，我无法操作，我无能为力。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人发生什么事，如何发生，这一切都不在我的掌控之下。因此，一个人等久了，往往就失控。一个人等越久，就越加证明他不是自己生命的主宰。所以，保罗他有许多属灵的美德，但是我们通常不会以为保罗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因为到目前为止，他总是很忙，从一个城跑到另外一个城，总是在做事。他能够，我觉得保罗其实是有耐心的人。他能够在哥林多教会牧会两年多，就表示他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在该撒利亚那两年，保罗他没有诉诸，直接诉诸，他身为罗马公民上诉凯撒的权益，就表示他有耐心。但是就如任何的属灵福气，耐心的确是上帝赐给人的恩典，但耐心也的确就如任何的属灵福气，是需要人自己学习和操练的恩典。保罗他在哪里操练长久忍耐的属灵美德？他说，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这个罪魁上要显明他一切的忍耐。为什么？好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 So 保罗他要做信徒的榜样，他就必须在自己的身上显明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施展的忍耐。他说自己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的确是上帝的用人。在什么事上？在同一段经文里面，他说在许多的忍耐，忍耐是第一个他列出来，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之事、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等等。主耶稣他多次把保罗放在监狱中，保罗就必须学习忍耐。但是该撒利亚那两年，我觉得是保罗最难学习的课，因为之前保罗也下到监狱里面，但是他下到监狱很有果效，而且是立即的果效。在腓立比一天晚上，他就叫腓立比的狱卒和他一家人都得救信主。之后在罗马他仍然是受到捆绑，受到监禁，但是他忙着写信，他写了很多信，他可以放胆传讲上帝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而且是没有人禁止的。但是在该撒利亚，据我们所知，保罗没有在该撒利亚写信，我们手中没有他在该撒利亚所写给教会的信，而且他据我们所知只向一对夫妻传福音，到最后那些人也没有信耶稣。所以他必须等待。很多人都会被保罗写的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四章十三节是什么？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但是很少人明白，凡事都能做，就必须先认知自己什么事都做不了。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保罗的秘诀是什么？在同一段经文里面，他说他的秘诀是什么？他说他知道， 他怎样处在卑贱之中，也知道怎样富足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在该撒利亚那两年，保罗他不仅需要依赖他的朋友供给他，因为在罗马人的监狱中，他们不供你吃不供你穿，他需要依赖腓士都这种人。卑贱、饥饿、缺乏、进监、等待。保罗之后写信给哥罗西人，要他们要恒切祷告，他自己就必须要恒切祷告。我打赌保罗在该撒利亚那两年他恒切祷告，寡妇要恒求那不义的官，保罗就必须昼夜不停地求主实践他自己的应许。如果保罗不求，他就上不了罗马。在该撒利亚，保罗必须学习，这不是我的时间，不是我的方法，不是我的能力，不是我在做主。所以在该撒利亚监禁那两年，保罗也许很闲，但是他的仇敌却很忙，他的仇敌一刻也没有忘记他。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有许多事可以向新上任的巡抚腓士都报告，但是他们心中惦记的却是保罗。他们求腓士都的情把保罗提到耶路撒冷，他们的阴谋，他们设计要在路上谋杀保罗。我好奇两年下来他们为什么那么在意保罗。因为保罗威胁他们的政治地位，威胁他们的宗教地位，威胁他们的权柄，威胁他们的既得利益。也许，但是我还是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犹太人是那么的执意，不顾一切，乐意诉诸不法的手段，为了要除掉保罗。这群热心律法也应该维持律法上帝子民的领袖们，怎么能够那么专注的知法犯法，说谎做假见证谋杀？这其实很不合理，你仔细想，这并不合理。至少对这群犹太人来说这不合理，因为他们中间有人相信不论一人二人将来都要从死人中复活，这就表示他们相信有一天他们要在上帝面前交账。 So 他们怎么能够如此执意的犯罪？难道他们不怕上帝吗？犹太人恶心作恶，其实就凸显人犯罪之不合理。我们都可以试着分析人犯罪的动机，为什么这个人做这件事，那个人做那件事，但是最终我们都必须承认，人犯罪无从分析，也无法解释。亚当他有上帝的真理，但是他却选择听了一条蛇口中的谎言。 Can't explain it。 犹太人有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明确告诉他们，第六诫命不可杀人，第九诫命不可做假见证，但是他们执意要杀保罗，他们持续的做各式各样，热心做假见证。这就是罪，这就是罪人所做的事，全然不合理，全然违背一个人的信念，全然违背他自己的良心。保罗强调他对上帝或者对人都是什么？存着无愧的良心。他的意思是一个人的行为要符合一个人所信的信念，这并不保证一个人无罪或一个人不犯罪，但至少这可以防止他犯那致死的、任意妄为的、向上帝举手的、明知故犯亵渎圣灵的罪。这些犹太人对于犯罪之执着是很荒谬也很无厘头的，而且也必导致他们的灭亡。我们无从解释他们犯罪的动机，但是非常确定这些人最终的结局，这是很可怕的事，而且这是在历史上不断重复的事，一直到今天。就看我们周遭的人， 基督徒为什么明知却故意犯罪？难道他们不知道不应该说谎，不应该做假见证，不应该在背后说人坏话，不应该偷窃，不应该奸淫？难道我们自己不知道吗？我们都会犯罪，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会跌倒。我不是在讲这个，我讲的是我们中间有些人，我们周遭有些人，就像那些犹太人，是执意持续的专心的一心一意明知故犯的犯罪，这是非常可怕的光景，因为这是一个没有恩典的人才可能有的光景。弟兄姐妹，不要让自己落入这种光景。我们都会犯罪，但是我们不要坚持犯罪，因为罪的特性，罪的特性就是罪会恶性的循环。你犯罪越多，你就越难悔改，你就越加用意犯罪。So, 我在说什么？我在说，我们或许都无法解释罪，但是我们至少要张大眼睛。我们要张大眼睛认罪为罪，我们要清楚的认识罪的本质。人不需要合理的理由犯罪。在座的各位，你都不需要什么属灵的敏锐度，在经文中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群犹太人在犯罪。但是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却往往不愿意，也不能，也无法张开眼睛正视人的罪。哎呀，他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犯罪，就不要讲了啦。你这样讲出来很不厚道，我们要多一点宽容，多一点饶恕。哎，弟兄姐妹，我们不愿意指出人的罪，我们却很乐意为罪找借口。哦，祭司长他们可能有他们自己的考量，情有可原。如果我们这么做，其实我们也是在为自己铺路，犯同样的罪。对基督徒来说，不先认知什么是罪，不先明确的指出何为罪，从何来宽容，从哪里来饶恕，哪里来恩典。犹太人他们犯罪不需要理由，任何事情，他们的权力、地位、名声，他们的既得利益，都不能将他们犯罪的行为合理化。同样的，我们犯罪也并非因为哦，我们就没有想那么多，或者一个人犯罪也不能够归咎于啊，那就是他嘛，那就是他的习惯，他的个性。我们犯罪因为我们执意犯罪，就这么简单。你不需要有再多的解释，而掩面不见、遮耳不听，并不会叫罪消失。我们必须认知罪的不可理喻性，才可能面对罪，不管是他人的罪还是自己的罪，我们才可能处理罪，我们才可能有宽容和饶恕。为什么？因为恩典。恩典什么东西遮盖罪？是爱，爱遮盖许多的罪，恩典遮盖许多的罪。但什么是恩典？恩典不是我们自己的宽容，不是我们自己的心胸广大。基督徒要宽容，要饶恕，就必然是借着上帝的恩典，这就代表是透过恩典的管道，一切恩典的媒介，祷告、团契、互相提醒、彼此督责、教会惩戒，这一切都必然是在认知罪为罪的前提之下发生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刚硬着心执意犯罪，其实是最不理性的事。但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基督徒受到无理的迫害，在看似无望的苦难之中，他又如何保持理性？保罗在那两年的祷告中，我猜他必然多次听到主对他说不，不是现在，不是这个方法。基督徒听到主说不，通常会有两，也只能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就是 回对主说，也对主说不。你对我说不，我就对你说不。第二种反应就是 OK， 我等待主说 OK。 我们都看过基督徒对主说不，因为主没有按照他们的时间、他们的方法、他们的期待对他们说 OK， 这样子的人后来就变成什么样的人？前基督徒，以前是基督徒，或者基督徒可以等待，认知主不一定是按照我们的期许、我们的方式、我们的时间表对我们说 OK。 就连保罗这个人，他有主明确的应许，但是他都必须等待。如果保罗他要不发疯，他要维持他的理智、他的 sanity，他就必须明白，他不是无理或者无谓的受苦，他是为主受苦。主早就指示保罗，他必须想起，他有应许，他也有主的命令，说这个人必须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难。而且保罗必须确知，他受苦是有果效的，是有果效。也许他现在眼睛看不到，因为他必然是与他的主一同受苦得荣耀。So， 保罗耐心的等待主，这不表示他什么事都不需要做，因为正因为他有主的应许，他就不只需要按照应许祷告，他也必须为自己辩护。我们在《使徒行传》的讲道之中有提到，圣灵是透过苦难塑造耶稣的门徒们。塑造使徒们，塑造信徒们。圣灵透过苦难使保罗越加有他主的样式，圣灵也将基督的生命复制在初代教会的历史之中。我们看得出来，耶稣受审的模式其实复制在保罗受审的过程之中。比拉多他多次的对祭司长他们说，我查不出来这个人有什么罪。罗马的官长们也多次的声称保罗他没有什么该死的罪。比拉多和希律在审判审问耶稣那天就成了朋友，而菲斯都和百基帕王也因为审断保罗成了好朋友。然而耶稣受审和保罗受审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耶稣他没有为自己辩护，但是保罗他大力的为自己分数。正因为这两个人都知道他们的受苦是有其必要的，他们必须受苦。正因为这两个人他们都知道他们受苦的目的是什么，因此他们有不同的反应。耶稣受苦的目标是什么？是十字架。保罗受到监禁的目标是什么？是罗马，他需要上罗马。所以主耶稣他自己既然应许保罗他要上罗马，保罗就必须尽其所能去罗马看看。他在菲斯都面前分述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杀，我都没有干犯。也就是说，不论按照罗马人的律法、犹太人的律法，都没有人可以定他的罪，没有人可以定他死罪。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应该把我释放了。但是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其实菲斯都这个人要讨犹太人的喜欢是很合理很正常的事情，这就显示他刚上任，但是他很快的就进入状况，知道谁是地头蛇，知道在这个地方他需要讨好谁。但一个罗马的巡抚，他需要与犹太人合作才能够有效的管制犹太殖民地。菲斯都在犹太省做巡抚的时间很短，只有两三年的时间。相较于他之前的腓力斯和之后接手他的 Albinius 另外一个人，历史学家对菲斯都的评价还算不错。他不像之前的人或之后的人那么的残暴，或者那么的贪婪，那么的腐败。但是菲斯都 他接手的时候，犹太省的政情可说是一触即发，非常的紧张。一方面，犹太人对罗马政权有诸多的不满，另一方面，犹太人自己之中也分党，甚至公开的武装械斗。在这种情况之下，菲斯都他必须讨好犹太人。所以保罗要上告该撒，其实这不见得就是保罗对菲斯都个人的不信任，而是保罗听得出来，认知菲斯都在政治考量之下很有可能把他交在犹太人的手中。所以保罗要上告该撒，其实对罗马巡抚菲斯都来说是双刃的刀，有利也有弊。一方面，这表示他就不需要再处理这个很棘手的人物；另外一方面，如果他真的上告皇帝的话，这也凸显罗马审判官菲斯都没有能力处理保罗的案子。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问菲斯都安。亚基帕王和百尼基是兄妹，上礼拜我没有提到，也很可能是情人。亚基帕是在犹太省以东以北地区加利利那一带地区做王的，也就是说他是菲斯都的邻居。他是希律家族的人，可是在罗马的宫廷长大，所以这个人他其实是在罗马皇帝面前有一定影响力的人。除此之外，百基帕是耶路撒冷圣殿的督察，他有权力任命犹太人的祭司长，这也成为他和犹太人之间一个争议点。我们下次讲到这个人会再出现，但是我们今天只要注意，第一就是菲斯都会邀请他来一起听审保罗，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菲斯都当然希望能够得到亚基帕这样子人的背书。但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只是菲斯都对亚基帕所讲的两句话：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逆料那等恶事，只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敬神的事。敬鬼敬神也可以翻译成宗教信仰或者迷信。为了他们自己宗教信仰的事，又为了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我新上任的这个罗马巡抚，他不熟悉犹太人的宗教信仰，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是看来这个人却非常精简扼要地指出犹太人和保罗之间的争议点。真正的问题就是一个名叫耶稣的人，或者有某个名叫耶稣的人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这个就是所有的问题，这也是唯一的问题。没有人会争辩耶稣已经死了，犹太人知道耶稣已经死了，因为他们杀死了他，但是唯有保罗现在坚持这个人耶稣是活着的，现在进行式。犹太人他们也相信，法利赛人他们也相信死人复活。保罗之前说他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犹太人自己也有这个盼望。但是犹太人的盼望和保罗的盼望有差别，有什么差别？差别在于保罗见过复活的主，他见过有一个人复活，他看见就相信了，他知道他所信的耶稣不是死人，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神话，他现在活着的，这个事实就叫一切都变得不一样。耶稣活着改变所有其他的事实。菲斯都，历史上我们其实知道他不多，但是他却说了这句话，至要关键的话。有某个人名叫耶稣曾经死了， 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其实后来还有一个人也说同样的话，主耶稣他自己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我在这个讲到的前半段讨论说，为什么保罗没有发疯，他没有失去盼望。我说的我自己都觉得很属灵，你知道吗？就是保罗要相信主会实现他的应许，保罗要学习等待，保罗要明白主要他学习全然的依靠。你不需要来到新福听到这一类的讲道，高翰你到其他教会都可以听到这一类的讲道，但是其实这一切都可以用一句话解释，一句话就是耶稣是已经死的，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这解释所有的事情，这解释为什么保罗他不怕死，这解释为什么保罗可以顺服，这解释为什么保罗两年下来等待，他有盼望，他有信心。这一切都是因为保罗知道耶稣现在活着，不是死的。如果耶稣曾经死了，却仍然还是死的，那么保罗从使徒行传第九章开始一直到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很荒谬。他到处传福音是瞎忙一场，他经历苦难是枉然，他说的话都是笑话，他是为了一个死人到处作乱颠覆天下。所以保罗所做的每一件事，他所做的每一件事的价值和意义都取决于耶稣曾经死了现在活着的这个事实。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效法保罗，效法基督。基督他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笑话，都是谎言。如果他如今不是活着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现在进行式，笑话谎言。如果他如今不是活着的，我们效法保罗，效法基督，我们就应该问，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一切言行举止的价值和意义，是否取决于耶稣曾经死了现在活着的这个事实。每一个人，我是认真的，这边的每一个人，孩子、家长、成人们、朋友们，博瑞、慧婉应该问，我要买房子，我在哪里买房子，跟我的主耶稣现在活着有什么关系？钟亮坐在那里，他必须每天上班下班，他必须问，我每天上班下班的意义和价值是否取决于，是否在乎于我的主耶稣现在是活着的人。孩子们、家权、慈悯、慈心，耶稣活着的这个事实应该影响你如何做你们父母的儿女。你必须问这个问题，你必须开始思想这个问题。耶稣不是只是在圣经中的一个人物，他现在活着，他曾经死了，他现在活着。阿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问，我的言行举止，用另外一种方法，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问，我的言行举止是否能够叫别人认出来，我确实相信耶稣死了，他现在活着。弟兄姐妹，我知道我的主耶稣活着这个信念，我们必须问是否确实呈现在我一举一动之中，以至于世人会认为我疯了，以至于世人会觉得我像瘟疫一样，还是我们就好好过我们的日子。这个是我自己的信念，不需要提出来，也没有人需要知道 我相信有一个人曾经死了，现在却活着。弟兄姐妹，我们都信耶稣、但是我们信的是哪一位耶稣？是否是曾经死了现在活着的耶稣，还是曾经死了就死了吧的耶稣？我知道我的主耶稣现在活着，不能成为歌词。我们等一下会唱那首歌，我就顺便一提，那首歌其实神学上是有点问题。他说：“我知道耶稣活着，为什么？因为他活在我心中。”No， 我知道耶稣活着，因为圣经告诉我，因为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他在不在我心中，他都是活着的。Anyway， 我知道我的主耶稣，他曾经死了。现在活着的不是歌词，也不能成为我自己知道就好的属灵口号。而如果这真的是事实，这个事实必然会影响我们在世的一举一动。这个事实不仅颠覆世界，那说起来很好听，它应该革命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件事都因为他现在活着而不一样。如果这真的是如此，我们就不可能活着与世人没有两样，我们就不可能效法世界。我看保罗，他们那些犹太人，他们都极力做假见证，围着他，指控他，陷害他。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心中必然认得出来，这个人和我们不一样。这个人和我们不一样。他曾经是我们的一员，他曾经和我们一样，但是这个人站在我们中间，如今他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必须除掉他。有什么不一样？他的主曾经死了，但是他的主现在活着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信你的儿子，求你帮助我们信他曾经死了，现在活着。因为他活着，保罗就可以忍耐，我们就可以忍耐。因为他活着，我们的盼望就不枉然。天父，求你帮助你的圣徒明白，因为你儿子我们的主活着，我们才活着，我们就不再为自己活，我们活着就必然与世人不同，我们有不同的标准，我们有不同的目的，我们有不同的奖赏。天父，帮助我们，不论我们经历任何事情，在我们的生命中经历任何的困难，任何的苦难，求你提醒我们，我们不是效法这个世界的人，我们是效法我们主的人，我们就是效法我们主而耐心等待他再来的人。是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阿们。